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N.com， 我係譚志強。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N.com， 我是陳建文。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N.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鏡會。 好了，到了這個時候又到了月餅的季節了。我們的嘉倫金魚呢就是推出了五年了，就是有口皆碑的。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魚，無論係奶黃金魚啦，還是流沙奶黃金魚咧，都係賣288蚊。嗰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這個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這個大煮系列，去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了，是非常受歡迎。這個包汁會海參，不是普通海參，是遼參的，有釘那麼大條的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們的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覺得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 哇！今日睇完阿老萧嘅 presentation， 大家系咪好想食只 BB 猪啊？如果大家想食只 BB 猪咧，就踊跃吓去老萧度帮衬阿老萧啦。咁而咧有样嘢要卖广告嘅，咁啊卖广告系卖咩咧？你等我一阵先吓。就系、是、今个礼拜六啊，唔系礼拜日啊，26号。啊！就喺阿老萧 D2 个地步咧，就有中细说贸易战啊！哇，就有刘世良先生啦，有个好朋友吴明德博士啦，徐家健教授啦，仲有周全浩教授啦，同埋欧乐轩议员。哇！喺咁多个右派经济专家里边，简直左交落去。咁呢个节目咧就会分开三台联播嘅，就系、是、咧城寨香港花生同埋迷迷香港都会三台联播。而小弟咧如无意外咧会喺嗰日出现嘅，因为我要去食老萧只猪。咁啊，唔知老萧喺咪度会俾只猪我食咧，我就唔知啦。不过咧就大家，如果想听多啲经济呢，咁就听下嗰个节目啦。咁到时就应该会 live 啦。咁就係啦。咁大家留意啦，喺边个频道 live 呢其实就冇乜所谓嘅。咁就希望多多支持啦。唔 live 咪睇返 payback 囉，係咪？咁老师唔知会唔会喺度。咁 anyway， 咁嘉倫金魚呢就之前我讲过啦，唔知今年唔知今做得唔得，但实际上呢就我今日有位朋友会同我讲阿肥平單嘢嘅，因为点解呢，佢同阿肥平係同事嚟嘅。咁所以呢奉劝有啲人呢就睇大纪元就唔可以攞嚟做节目嘅，嗰啲唔系單只係小道消息，嗰啲直直係老作寫揭，即係好嘅編劇应该系 TVB 捞，就唔好作文。作文就唔可以当新聞報嘅咁樣。咁嘉倫金魚我朋友，我問下佢孤隱其名，就今日唔出名嘅。咁路人甲乙丙丁某時間揀過啦。咁嘉朋友，你有冇食過嘉倫金魚啊？ 之前食過囉， OK 嘅。 咁透唔透到得你做咩先？ 我而家退咗休。 退咗休之前做緊咩，透唔透到得？ 可唔可以講緊公司名嘅？ 得。 我之前在华信那里做的。 啊，华信是哪间公司呢？ 香港华信。 香港华信即是怎样呢？ 香港华信即是肥平那间中国能源基金会的金主的所谓的。 哦，那即是一间有嘢爆啦。不过呢就是我就不会用即是爆料的角度去看的。即是我会用宏观经济的角度去看的。虽然我就不是专家。不过呢就真是歌涉下先。那为什么问啊朋友有没有吃过嘉伦金鱼呢？因为朋友呢就是做 banker 的，咁基本上以前声色犬马的年代呢就咩好嘢食过的，你觉得嘉伦金鱼系咪差咗？唔系，应该系嘉伦牛肉月饼系咪差咗好多？ 我印象中我最后一次食呢就两年前，系啲以前啲客人送俾我嘅。 唔系啊，妹屋企。 唔系。咁呢我就即係不嬲我都食嘅，其实都好食好食嘅，以前嘉伦牛呢啲月饼。 第一年即係仲系嗰个 original 嘅 packing 嘅时候我食过囉。 咁跟住我而家讲我两年前食嗰个呢，我讲俾你听我经验呢，就系未试过。我将个月饼一摆落个口度，咬咗一啖，我第一时间冲入厕所， 掠 返个月饼出嚟。 啊，点解 我接受唔到种酥味。 系。 连我老婆都系咁讲。 系。嗱，嗰个呢叫嘉伦牛嘅月饼，就唔系嘉伦金月。所以呢希望呢今年就会唔会系即系啲大师傅呢，其实老实讲以前第一代一半到嗰啲系走咗七七八八㗎啦。会唔会就系因为啲师傅走晒，所以嘉伦牛月饼唔好食而走去食嘉伦金月呢？我哋按耐吓睇下系咪老萧月饼今年真系好好食先。不过真心系应该试多啲嘢食嘅。咁嘉伦牛月饼、奶蓉月饼，你知唔知点解好食啊？嗱，真系坚抽，大家如果有听节目嘅话呢，你可以试下搵一块类似西班牙嗰啲香肠都叫 chorizo， 即係一块圆形嗰啲，又或者呢意大利嗰种风干香肠叫做 salami， 都得。你试下搵一块薄薄嘅腊肠，煎住嗰隻月饼，就喺微波炉叮十秒。叮完出嚟嗰啲腊肠嘅油呢，而嗰啲油香呢就会渗咗落个月饼度，而啲月饼嘅水分呢叫蒸发咗一部分。咁样食呢个月饼呢叫照蒸。 我想问一句喎，嗰块腊肠系摆喺 底吓，咁食咧就叫招积啦。如果唔信嘅咧，可以买老萧月饼翻去试下吓，即系好食嘅翻嚟咧就赞下个肥佬嚟得啦。第一节其实讲乜咧？第一节咧就基本上用唔到个朋友嘅，咁啊纯粹咧，你当我吹水又好咩都好啦。嗱，陈可欣啲横额啊、街板啊、banner 啊、旗啊，甚至乎最大嘅标榜广告牌咧，已经准备好啦。咁咧磨刀霍霍。唔通真係做健康大使咩？咁啊，俾东邦，即系俾东方踢爆咗佢。喂，好似呢个健康大使咧，可以做下热身都扯虾。咁啊，个问题就唔系陈可欣扯唔扯虾。今日喺刘世良咧出一篇文啦，嗰、那个文嘅标题咧，即系简直系拍案叫绝。陈可欣呢样嘢系即系人，陈可欣呢个人系证明咗乜嘢咧？系证明咗个选举嘅制度嘅彻底崩坏啊！即系有人完全系视选公正选举于无物。嗱，个切入点，我嘅切入点唔系佢嘅切入点啊，佢嘅切入点咧唔该 refer 翻嗰篇文，但系我的切入点好简单啫。点解啲建制派咁 Q 多资源去卖广告或者做宣传嘅咧？得一样嘢，唔系佢冇钱去仲要做宣传，所以要早啲做选举工程，而系话因为佢系太多宣传、太多金额、太多资源投入嘅关系咧，有啲嘢系唔可以摆入佢选举工程里边。咁所以就系话，因为咁大嘅广告牌摆三个月，嗰度系100几万嘅事。如果佢将呢100几万计入佢选举工程里边咧，系我即系我话俾你听，计埋啲小巴、计埋啲的士，系100%超额。是只有建制派才可以咁早去定一个人去进行他的选举工程，而这个人是到最后呢是不会赢，即是不会有其他人去跟他即是所谓叫竞争这个选，即是代表建制派出选这个提名的。喂，这件事就好讲了。首先从哪个角度讲起呢？从选举工程那个资源讲起。首先陈可欣点解会选得到呢？其实是经过了建制派那个部署啦。点解咁迟先决定？而家系距离选举呢，就可能整整得三个月嘅时间。三个月喺呢个选举工程嚟讲呢，你问我呢，尤其立法会工程系冇可能做晒嘅。即系姑且让我即系点讲呢，唔系认叻，而系话你真係有认真 思考過、參與過、插過手落去嘅咧，你其實真係知道三個月係做唔到任何嘢。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你三個月冇可能吹到雞，叫相關嘅人士第一幫你站台，第二就係幫你開街站。呢啲舉措就唔係話你有錢擺落去就叫做完成到你想做嘅嘢，係冇可能。當你可以喺一個咁問嘅時間底下，可以作出一個咁重大嘅決定，而吹到雞有人幫你站台選舉嘅話咧，就必定喺後面有人幫你撳掣。另外一樣嘢緊要留意就係話，究竟陳凱欣嗰塊街板係代表啲咩嘢咧？嗱，萬七個字都唔緊要嘅，你係睇一樣嘢嘅啫。喂，到底一街板樓下寫邊個字啊？嗱，塊街板咧，如無意外冇估錯，可能我偷圖嘅啫。如無意外咧，係九龍城。咁佢系街板写住咩呢？九龙社团联会、哦，哇！你唔好话俾听，九龙社团联会系咩山头，你唔知道、哦，我又好惊嘅。新社联系边个嘅呢、啊？大家知啦。九社联系边个嘅呢、啊？大家都知啦。因为咁大嘅选举工程，九社联可以攞个牌头出嚟先声夺人，咁啊，即系足证九社联喺阿爷嘅心目中嘅地位啦。而老老实实。而一个咁嘅街板嘅编排呢，即系当然你一睇就知佢选举啦，系咪？一个咁大嘅形象工程，有人就去 challenge 呢样嘢。喂，究竟嗰幅相下面个 QR code 用唔用得嘅呢？嗱，我非常之欣赏上两个礼拜上嚟做嘉宾嗰位路人丙定路人丁，嗱，佢就去印证咗呢一个咁嘅 QR code 啊，呢一个喺下面喺条街嘅视角。斜望上嘅45度，望上一栋大厦嘅外墙，咁样睇埋个 QR code 竟然 scan 到、啊、，scan 到去边度咧？梗系陈凯欣嗰个咩健康大使，咩活出健康全程投入嗰、那个网站度啦。咁即系话呢个宣传系喺充分计算底下，一个咁巨型嘅标榜，一个咁嘅 QR code， 唔系话你觉得应该喺度。而喺度，而系佢真系 scan 都有作用喎。咁即系话咩？你试过咯，一个咁样选嘅工程，你就唔好用泛民嗰种姚松炎式嗰种野猫式。边个嘅旗帜攞出嚟唔紧要啊？边个街板攞出嚟唔紧要？选几号亦都唔紧要。大家就去今日选一号啦。选一号系边个咧？唔知。唔系311嗰种九西补选嗰种，即系。不是野猫式，是山寨式的选举工程，人家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那即是说，如果人家所谓叫对家啦，人家的计算是这么精准的时候，你就是不是可以拿个姚松炎去对抗人家呢？是吧？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试到这么细节的东西你都是 work 得到的话，你必然知道今次的对手只会比上次更加，即是更加强劲，是吧？那在这一点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對家擺得出嘅陳凱欣咧，就喺選舉經費以外嘅一個觀察啦。嗰、那個人必定就係話有能力同佢競爭一部分雙重疊嘅票源。嗱，陳凱欣咩來頭呢？前正座、前主播，靚女，40歲，做得嘢。咁好老實講，即係你用錯咗鬧我都唔緊要啊。你揾劉小麗拍埋佢咧，輸十條街。無論係樣。即除咗學歷，學歷咁，即係我諗大學講師咁，你拍埋去張沙子，又或者個 CV， 咁 CV 係大家完全稱落去咧，係陳凱欣贏曬啦。咁你話計學歷就可能張沙子係值個錢啦。但係除咗張沙子，無論樣、身材、見識、能力、人脈，完全陳凱欣贏曬。第二樣嘢。刘小丽有冇老公嘅咧？据说好似冇啊嘛，冇啊嘛，阿推咪冇，唔知嗱，我真系唔敢乱讲啊！突然间供条马佬出嚟，佢话陈凯即系阿刘小丽个，我真系唔知啊！我唔系咁 inside 人啊！咁啊，陈凯欣老公系边个咧？邱文华啊！咁邱文华系边个咧？就系、是、前大台嘅一个资深嘅记者吓。咁样咧，你搜寻得到嘅邱文华三只字。咁如果你听到邱文华三只字，你会同边个人 associate 到咧？嗰、那个就系邱腾华。邱腾华大家知系边个咯？咁两个系咪亲兄弟咧？我暂时就未揾到一个 official 嘅一个关联。但系呢两个人嘅关系系乜咧？咁啊有待查证。 但系邱文华咧喺林郑选举嘅时候咧，系做过林郑竞选办公室嘅要员嘅。咁即系 imply 咗一样好紧要嘅嘢，陈凯欣嘅参选绝对系唔单止系建制派全力支持，而且佢系咪红底唔知道，但系阿爷系绝对拍晒灯，唔系陈凯欣挨去选嘅，系佢挨陈凯欣去选嘅。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边个准备选呢个位咧，系高永文，高永文系旧老细。咁个问题就系话，唔系话建制派希望揾高永文去选，高永文揾条僆去顶，咁建制派咧就会一窝蜂，所以叫支持呢条僆噶嘛，系唔成立嘅成件事。咁即系话点咧？陈凯欣本身都系个好红、好红口实力嘅人，好红色实力嘅人，即系以至到佢完全可以动用到建制派嘅选举网络啦，系嘛？咁即系话，即系实食冇黐牙噶咯，三只手指夹田螺，系十拿九稳。如果系咁嘅环境之下咧，即系我预计到个选举嘅支持啊，即系选举嘅票数啊，系只会高过上次311九西补选郑明翰嘅票数。麻烦可唔可以帮我查一查上次郑明信嘅一票对姚松炎嘅一票？因为我个脑 ，sorry， 我暂时未组织到，好似好难咁。其实唔系，其实我 check 过，不过我想要个 exact number 啫。咁去到呢一度，即系可以睇到啲咩咧？刘小丽咧，九成系唔会被 DQ 啦。因为如果你 DQ 咗，整个李卓人上去，嗱，好明显李卓人就代表咗一班支持佢嘅人嘅，包括咗啲咩嘢咧？包括咗知己啦，包括咗老泛民啦，包括咗。可能包括咗冯检基啦，咁佢系如果咁样用呢个角度睇咧，你就会睇到佢系完全食晒所谓叫传统泛民嘅票源嘅。咁但系系唔系佢可以即系所谓叫说服到原本支持姚松炎嘅人去投票俾佢咧？呢个系一个问号，因为好多人觉得李卓人系旧电池嚟嘅，同姚松炎嗰种完全唔同。咁个问题就系话 ，OK， 当你统领到一班旧电池嘅 fans 之后，你系咪可以即系团结到一啲即系叫做所谓叫激进势力嘅人去支持翻李卓人咧？呢个系一个问号嚟嘅。咁即系话，无论如何点都好，你泛民嘅票你系咪自己估得稳先？连姚松炎嗰输嗰啲票，你都估唔稳？咁我问你，你点样去战胜呢个陈凯欣？我假设九西系冇骑呢出嚟，即系唔会突然间走个冯检基出嚟又算啦。唔系我话冯检基好骑呢，不过我系惊呢个举动令到人即系投票无所适从啫。你走多个冯检基出嚟就天下大乱噶啦。啊，如果走多个黄毓民出嚟就更加天下大乱。即系我系咁讲啫，吓出唔出嚟咧？其实就未定。好，唔该晒。好。姚松炎的票数是105060，郑永信是107049。咁啊，阿骑呢蔡东洲呢2794，冇关系啦嗰个。咁呢基本上赢咗2000多啦。问题是即係赢得好惊险啦，简单嚟讲就。咁个问题就係、是、如果今次陈凯欣的票数上面有所增长嘅话，咁到底泛民呢边嘅票呢要几多叫做稳阵呢？咁即係你坐底，如嗱上次呢如果大家冇记错嘅话呢天马先生呢上次喺度讲咗一次佢嘅 hypothesis。咁基本上建制派就对九西个补选选情呢係非常之唔满意嘅。点解唔满意呢？因为佢哋呢就觉得建制派呢个票数上面应该係应该係更加多先啱，上次是 44% 嘅投票率。咁呢即係话你保守估计今次你 project 你起码要134000票，你先叫做稳阵少少。OK， 如果你泛民你冇134000票，你就唔使选啦。咁但系你打我一句问我一句，你投个靓女啊，投阿小丽咧，我真系投唔落，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当然我唔系住喺九西啦，即系当然我唔系掌他人志气啦，系咪？但系断牌免情，陈凯欣一个咁 articulate 嘅人。一个咁思路敏锐，一个做过建制政助嘅人，可唔可以同一个喺立法会揿错钟嘅人去比呢？我好持平呢句说话，即系你知我讲系立法会揿错钟系边啲人啦、啊。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先唔好讲佢论述能力系有冇几高先，先又唔好讲佢系咪真系 錯手撳錯鐘先，純粹睇牌面，你係冇得 sell 樣啦，冇得 sell 親和力啦，你係冇得 sell 你嘅學歷啦，因為對方同你稱，極其量你都係五波打個平手，你係絕對稱唔先嘅。好啦，咁你係泛民，你會諗咩呢？唔係喎，小麗老師係俾人 DQ 出嚟嗰個㗎喎，佢係有當然嘅選舉優先權，即係話如果佢係要報名出嘅話呢，唔應該會有人阻止佢㗎喎。咁唔該你而家即係重新審視一下個形勢啦，問心嗰句，即係你第一你有冇信心贏，第二就係話點解你會贏，唔該你又俾個 proposal 泛民嘅支持者睇一睇點解要支持你啦。唔係話我第一個 alternative， 而係話大家嗰一票係一票都不能少。第一選舉激烈，第二你有冇能力去爭一班人嘅支持。我已經講萬七咁多次，即係每一個人就只會當我屌你，哇肥佬你屌你，你而家直情係幫林鄭拉票咁滯，你而家直情係捧林鄭咁滯，你而家直情係建制派咁滯，點解咁唔 care？ 我而家唔 care 你講乜鳩？而係問題，我已經講萬七咁多次，一個選舉工程，你唔睇對方點樣做，我問你自己行咩棋呢？由頭到尾，泛民淨係行一步棋，着重自己有幾咁反共，着重自己有幾咁同北京唔 friend 啦，唔妥啦，着重自己有幾堅持原則啦。但我想問你，呢啲所謂堅持原則嘅票，到最後選舉勝負係咪淨係睇你呢一樣嘢先？如果你係可以穩陣咁，譬如新當永遠都係六對三嘅，你可以箍住自己應該有嘅支持，咁當然就係你好穩陣啦，即係喺一個即係比例代表就係選舉裏面。但而家你係講緊一個攞唔係1% 嘅票就會贏嘅選舉囉。咁我問你，你呢條策略，你呢條路線係咪可以幫你攞到咁多票嘛？根據你上次嘅選舉結果出嚟就係唔得囉。咁我而家問一個理性嘅問題，咁你有冇新嘅路行出嚟呀？咁如果建制派都啱啱定咗條路係陳海欣去選，咁我問你，劉小麗有冇 proposal 擺出嚟先？擺出嚟先，我而家唔覺得你有嘅問題，唔好話劉小麗，而係成個泛民都冇一條咁嘅路。OK， 今日有个高人指点我，唔知call唔call到个名，迟啲先call。即系佢提醒我一样嘢，呢几年啊，2013-14年开始本土派兴起之后，大家见到嘅系咩嘢呢？系一轮嘅风潮去歧视大陆人。嗱，唔好话我听唔系，先唔讲你歧视大陆嘅人嘅原因啱唔啱？即系当然就系话冇人会支持啲大陆人。喺街屙屎係咪？冇人會支持佢哋喧嘩去嘈係咪？但係問題就係話，幾時啲泛民議員係有當大陸人係你票數嘅一份子先？除咗張超雄可能有，除咗張超雄一個冇，咁即係代表啲咩嘢呢？新移民嘅人會點睇你泛民先？佢覺得就係建制係幫佢嘅人啊，建制係幫佢謀求福利啦，幫佢填表啦，幫佢申請啲社會應該有嘅保障制度啦，係咪？你又話佢蝗蟲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泛民有邊一個有咁嘅鮮明嘅旗幟去幫啲新移民先？係冇。咁即係話你票數上面嘅策略嚟計咧，你就係一早打從個根本裏面是排除了一班人的支持，那班人就是新移民。即当然喂，你不是讲过话什么新移民可以回大陆团聚，对没错。这个是悲伤一个什么的事实呢？悲伤就是每日来香港150个单程证，第一你是用不完，第二就是一大部分被滥用的单程证名额。那部分是什么人呢？可能第二节会讲到了。那班人未必是来家庭团聚的嘛。咁但係你係应唔应该向啲真係嚟家庭团聚嘅人嘅发炮？即係譬如你一个香港人啦，因为某种原因喺大陆娶老婆，你申请个大陆嘅老婆嚟香港住，咁你又觉得自己有能力养到佢嘅，咁你係咪应该一下子将呢一班人打成敌人呢？咁当然好多假结婚啦，嗰啲都係滥用单程证名额嘅人。咁但问题就係话，你係咪应该将所有单程证嚟香港嘅人都当成敌人先？你真係撇开咗一大部分本来会支持泛民嘅人啦。点解嚟得香港嘅人梗係憎大陆啦，佢鍾意大陆，大陆生活得咁好，佢唔会留喺香港啦，係咪？你既然成个泛民嘅支持基础里面係冇大陆人嘅话， 喺过去十年，你话俾我听几多大陆人落咗嚟香港？你系冇你系冇睇过呢个 sector 嘅人嘅支持 ？OK， 呢个第一，第二，所谓叫根本反共嘅策略，完全系排除咗一班香港中产嘅支持。OK， 当前几日陈浩天仲觉得美国应该取消对香港一切嘅特别待遇，应该将香港视为大陆其中一个城市。咁我想问呢一条咁嘅路线系咪得到泛民嘅支持先？我冇听过任何嘅讲法啦，系咪？亦都冇人可以有一个说法系代表晒成个泛民啦。但问题嘅话，喺香港激进嘅人系咪好多人觉得系呢条路线系 feasible 先？即系无论你系咪招租政策都好，如果你呢一刻怀疑肥佬咧系咪讲嘢俾你听咧？啊 ，sorry， 80-90%都系讲紧俾你听噶啦。嗱，听紧嘅人明白我讲咩噶？有好多即系今节嘅 caption， 我会准备系写咩咧？系有好多自认系黄丝嘅人系玩烂咗泛民啊！大家明唔明我讲紧咩嘢？你系揸住黄丝呢两个字变成咗个泛民嘅旗帜，而将泛民定性咗喺一个唔再系一个选举有利嘅阵地。点解民主党要行一条咁嘅路先？你又觉得佢唔人鬼油泡琵琶半遮面啊？呢个教主嘅讲法啦。点解佢行条咁嘅路先？佢行咗咁多年，自不然系有一班忠实嘅支持者啦。咁问题就系话，如果你激进泛民，又或者有一班人觉得民主党呢条路唔再系可行嘅，又或者人本身喺民主党都觉得呢条路唔再应该行落去嘅，屌，我觉得呢啲人应该退党。民主党唔应该做一件咁嘅事噶嘛？从而。而家有一班支持泛民嘅人系讨厌民主党嘅，咁你即系点咧？即系将原本个泛民嘅势力又再切割。之前嘅切割方法咧就系传统泛民同本土派。咁而家冇咗本土派，本土派覆亡咗之后咧，咁我唔知系咩派对咩派啦。不过总之你旧电池嘅死开啦，系嘛？咁而家我个派系刘小丽个派，自决派唔讲得，因为惊俾人 DQ 啊！刘小丽唔系自决派，你唔好攞我段片去 DQ 人哋，唔捻关佢事。咁啊，好啦，好笑咯！原本你个饼已经细紧噶啦，你仲要将呢个细嘅饼切多刀？咁我唔明你系选举里边点样赢嘅吓？即系我好左交啦，我好建制啦。咁但系我唔觉得你一条路系会赢得到嘅。人哋就系向你啲中产开刀啦，嗱。即系衰啲讲句，我都讲咗万七咁多次啦。支建制派嘅支持者见到支蓝色旗，佢就走埋选噶啦，佢唔会理鸠你咩派噶嘛。人哋就系怼中产家阵就系、是、sell 啲中产。你而家泛民做紧嘢就系厌恶啲中产，因为中产有楼，楼价最好就大跌，咁啊最捻好啦。仲要厌恶啲新移民，而家新社联、旧社联嗰啲系拥抱啲移民。呢个是重大的选举策略失误。引致到什么？好多集资之前讲过的了，喂，泛民是不是崩盘的呢一样嘢？ 2020 泛民是崩盘，不单止现在这个补选是崩盘，是2020泛民是会被选民退气的。不是他被所谓叫一般的黄丝退气，而是被香港的大多数的选民退气，那些人是选开民主党的。现在民主党有什么人走出来选呢？我想问一下。因为冇人掰民主党嗰套啊，所谓觉得自己有头有面嗰啲人唔会加民主党啊。你睇下民主党而家系讲紧咩嘢？新东又要政变，要推翻林卓廷啊，咁点咧？咋？咁你欧罗柴集团嗰啲嘢要厌恶许志峰啦，咁你点咧？咁欧乐轩又要拥抱黄之峰啦，咁啊点捻样咧？即系有冇人去大啲、宏观啲睇呢个问题？即系当然你会觉得我危言耸听啦，你自己慢慢睇下我讲啲证据罗列出嚟啦，屌嗰度几多票啊？你谂下以前李永达、何俊仁、杨森最衰肥仔明咁样，嗰度几多票？你话我听，你而家就要全部唔妥呢班人，全部即系同呢班人切割，你就要一新嗰批嗰啲票，即系得林卓廷系醒少少嘅啫。即系我真系唔知呢条路点样行落去吓，转头翻嚟讲啲正经嘢，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